究竟什么是潜意识？人有没有灵魂的？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，催眠、多重人格、鬼上身、幻觉、梦境，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？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，心理学家又怎样看？我是安静，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，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。 喂，讲讲先，咁啊 ，Lens 就吓 post 咗我哋嗰个咁嘅咁开心嘅节目啊，有位 Raymond 啊，话我哋好戏， 系啊， 好戏吓，大死人刘世良笑嘅，即系咧好鬼嬲嘅，真系笑嘅，真系，点有啲咁嘅人噶？系咯，喂，头先你啊临收麦之前啊，有件即系话有样嘢想讲，讲咩啊？ 嗱，其实咁样嘅，所谓诚信咧，冇人知道。你答應了的事一定行不行，即是盡量希望行。我切身講個故事，我自己發生的。我以前做生意在大陸，失敗了，因為我信人，即是被人賣了豬仔，輸幾百萬。幾百萬呢，我孭了條數很大，很大。那我有幾個朋友。 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想問你，真的，我真的 touch wood， 我未試過輸幾百萬，爭人幾百萬就輸幾百萬。 輸了幾百萬還爭人幾百萬。 哇！真系系冇熬嘅， 又唔会喎。 喂，真系我真系幻想唔到咯，输几。 因为我由19岁开始争人钱喎。因为我输过好多次，我有个经验， 即系好似啲人话，我成日都上去跳舞，俾人影到相噶啦，咁咧即系好似好 proud。 咁其实好多古仔嘅，其实我23岁第一次生意失败嘅时候咧，我争大昌洋行钱啊。我爭 喂你啲大公司咪你做咗大雕咯？ 唔怕，我真係爭佢錢噶。咁我成條鴨寮街都識我，我爭勻成條鴨寮街。咁我又爭爭金山十二錢，即係做 Peak Power 啊、GP 啊， 嗰做係啊做。 咁我試過喺酒樓嗰度，我執笠啊，我爭人錢。咁咧就我做嗰時做批發，第一次失敗，就叫人嚟分貨。咁咧我好驚，開頭好拗。咁咧，我就喺正喺土瓜灣，即係美華工業中心對面嗰陣時，嗰間咧就係漢年酒樓，我就包咗下呢個廳，就宣布我嗰日執笠，就每人只可以還70%錢啫。咁咧仲爭還咗個70%錢，搬曬貨仲爭幾百萬，我一個人企喺個台嗰度上高講我執笠啦。嗰一刻我成把聲都震曬。自從經過一次之後咧，我真係可能習慣咗。 即是冇矛啦。 係啦。咁但係問題即係嗰啲古仔可以以後再有機會講啦。點解會輸啦，好多問題。我講咩聽誠信。點解咁重要呢？如果你嘅誠信去到一個地步，而你講嘅嘢你做嘅嘢人哋睇到嘅話，佢相信你，我講做生意做人都好啦。佢相信你嗰個人，唔理佢大生意小生意朋友又好。佢唔係佢信你。因为他信了你之后呢，他后面所有的力量都因为这个人的诚信，他就信了你，他的助力是无限大。 好像一个喇叭那样伸展出去，跟住那班人以后呢又有机会信你啦。那当然啦，要看你自己跟住的表现啦。 因为我讲他的一个故事呢，给多两三分钟得了。我大陆生意失败。我大陆生意失败。那阵时呢，我认识到现在有个嘉宾坐在这里的。佢咧就做賣車嘅，佢哋只不過相信我，咁咧就見到我做嘢 OK， 咁咧對人都 OK， 比較有義氣啦。佢覺得，咁咧我嗰陣時周轉唔掂，佢自己唔夠錢，佢將佢所有嘅朋友，包括佢兄弟姊妹，足足借咗100萬俾我，而呢100萬係流水帳冇咗，我執笠冇咗。佢相信我嘅時候，佢兄弟姊妹甚至同銀行借錢俾佢，而將呢筆錢俾我，還到早幾年先至還得曬。我呢個朋友而家坐喺度。咁我輸咗，咁其實嗰陣時我翻嚟香港，我係攞綜援住劏房，乜都冇，重新嚟過340磅人，重曬街。我呢個朋友佢仲係相信我，佢覺得我係得嘅。佢每一日落嚟。請我飲茶收工，一定經過樓下，每一日俾100蚊我。 照顧了我四個月，等我過了最低潮的時間，我出回來，我到地盤的，我做泥頭車，我沒有第二樣技能，我做他的屈臣氏托水，太肥，抬到開嘢$400,000，做到頂不住，他就問了一句，你不是這樣的人，給你再做，你有沒有機會？我說，我以前曾經揸過泥頭車年半，咁我點做呢？我就去堆填區建一架泥頭車，我截一架泥頭車，就揾我其中兩個舊老細嘅電話，就揾到，然後打電話俾佢重新打工，做咗四個月。跟住我呢個朋友問我，佢話做咗四個月就翻行，搞掂兩餐，仲有咩諗啊？我話基建嘢係有得做，個大細有得做，你唔會冇得做。不如我哋開間泥頭車公司，由一架車做起，做到今日37架，只不過係4年時間。都是因为我没有欺骗过他，我做任何事包括我输，我都告诉他，输他看到我，他今年67岁了，他都说了我下半世压在我那里，我都觉得我这个朋友是我一世人，他真的最帮我一个朋友。 喂，他回来了，我不如我都想访问一下他先趁他刚才去了，刚刚行开了事主了。喂，我想问一下你啊 Tom 哥啊， Tom 哥，我叫你 Tom 哥啦，攞咪 OK。我想問你咧，攞咪啦！我想問下你，點解你唔信佢咧？嗱，即係你如果你有講咩嘢癖好咧，唔好講話。OK， 點解講笑嘢？ 第一，我澄清咧，我冇 埋啲再攞埋。 唔係，佢話你點解咁信我？ 第一，我澄清我冇講咩嘢癖好先啦。嚇！第二， 唔使攞住咪得咯，攞住咪得。 其實咧，除咗佢之外，其實我對於其他人我都好信嘅，因為我人比較單純啲，我又冇乜，雖然我年紀已經過咗半百噶啦，咁但係咧我又冇乜機心嘅，即係人哋講嘅嘢，我好直覺咁樣覺得相信，咁所以變咗，尤其是咁，我覺得佢有好多嘢講嘅嘢嘅理念啊，同埋我嘢咧就好相近。咁好自然，我相信 你幾耐，大概幾耐到先至有呢啲咁嘅感覺咧？即係我其實我唔係話想了解你兩個之間友情，我想即係知道人與人之間， 我明白 嗰個信任咧係幾時 click 得著？咁你係幾耐到啊？對佢嗰個感覺係 其實我同拍檔咧，我每同每一個人拍檔，我都好信任嘅。 你首先係信咗先， 係 喂，如果佢。假設啦，冇個個好似阿大肥咁啦，咁而有啲咧坤過你，好似頭先我 有啊， 坤 有絕對有啊，絕對啊！ 我識得呢位阿湯哥咧，我知佢過去嘅歷史咧，俾人滾咗超過500萬嘅。 咁你嗰嚟話 用途徑， 例如話下次俾我滾啦。如果你俾人滾咗嘅話，你會點面對呢條友咧？ 冇嘢噶，咁啊，首先我了解佢，佢係咪全心即係低温嗰日咧？就佢已經係全心頓你嘅嚇。咁你咁我梗系如果知道咁啊，梗系以后都 我一定要举手讲。我最主持我都要讲讲。其实咧，即系今日就真系有袋钱啦。因为咧呢排咧，细佬知嘅有啲事啦吓，咁又好又开心唔开心嘅。啲唔开心嘅咧就发生咗。咁啊，我就误咗一样嘢，就系话咧，做人咧多啲学去原谅人。 我呢个老友系嘅。 我今日我见到一个喺我面前咧一个好成功嘅人。咁我真係心諗咧，如果佢跌咗落海嘅話咧，即係我會問個問題：救你老婆先定救佢先？ 救佢先，真老婆咧，我離過婚，我亦都喺大陸咧。我講俾你聽，唔係古仔嚟噶。我講俾你聽啊，我試過，因為我大陸做嘢，我識個女仔，我全心全意照顧佢一家，然後喺大陸買樓，講緊10年前呢個古仔，跟住結婚，帶埋我個仔上去見佢，佢落嚟見我阿媽。跟住買咗樓，寫咗佢名字，因為嗰時香港人買樓麻麻地，咁咧就裝修好啦。跟住佢同我講：我同你唔適合，我哋要分開。 係， 我嗰陣時嗰、那個失落咧係好龐大嘅，所以我話咧，我人生咧可以寫一本好長嘅書，因為見得太多。 冇啊，你梗係留翻喺呢啲節目度，即係其實咧，我都覺得咧，而家咧互聯網世界啦。看住本書，好多人都懶嘅。但如果咁聽下講咧，咪當聽下古仔咯。 係啊， 我覺得唔錯嘅，因為其實我哋都過咗大半生啦，咁有好多經驗咧。我成日都講一句啦，我哋點解要做呢樣嘢咧？就是、其實係想即係將啲經驗好點好啦，你覺得啱嘅聽嘅就聽佢咯。咁好啦，咁啊 誠信，咁啊，頭先你講到啦，信唔信你？仲有冇啲補充？ 其實誠，我講咗個另外題外話古仔啦。其實誠信好重要嘅，點解好重要呢？你做任何嘢，你先要人哋信你，你先做得到。 嗯。 你買一件麵包，點解中國而家咁難？因為佢假嘢多，佢冇咗誠信，所以一聽到中國製造，包括政制共產黨，你哋已經心目中咦係咪啊？點解日本仔可以做得咁好？因為佢喺嗰件產品裏面體驗咗佢嘅誠信。 係， 所以做生意，我覺得最重要呢三樣嘢，其實就係唔係做人做生意做任何嘢嘅基本嘅基礎嚟。 如果你問我將個次序咧，我都會擺誠信第一先。 係冇錯。 至於像你而家問我講，你勤力嘅話，即係可能懶少少，但係咧，但係就。我能夠你講嘢，我承諾即係實現到嘅話，呢樣嘢因為點解咧？我喺大陸做生意咧，俾人線太多啦，即係應承咗你，跟住冇件事。頭先我所講啲嗱，你記住啊嗱，各位聽眾，如果你上到間廠，見到佢後邊咧有個牌寫住誠信立足咩誠信立足天下啲咧，你掉頭走啦。 唔係，佢哋唔會有呢啲嘅。正常嘅企業係寫住信得過企業。是有些政府颁发信得过企业这五个字的，有个牌的。 咁搞笑 的。你少去啲小公司同埋嗰啲做贸易公司。阿汤哥。 真係喎，真係有信得过企业的。 哇， 绝对係喎。 不咁似以前咩包搞掂公司啊，有间客栈。 你去啲大公司呢，可能佢个牌呢就塞得埋啲。如果正常嘅酒店啊、宾馆啊、食店，佢一定有一个牌写住信得过企业，咁你自己谂啦。 嗱，我亦都分享少少经验啦。嗱，唔好话大细公司啦。咁其实而家咧，我其实我啱啱录咗听晚旧少啲嗰个音乐节目，我都话啦，其实香港人上去咧，仲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嘅。第一，我哋有一个好好嘅文化，以前打落啦，即系啲。即係文化，不管係我哋電影啊、音樂啊啲咁樣，所以佢對我哋有好感，對我好感。跟住咧，如果我哋做啲嘢咧，上高咧，其實香港人喺上高咧，仲係一個品牌嚟嘅。 係冇錯。 個品牌包括咩咧？就頭先所講啦，誠信，應承咗你會做。咁所以咧，我都話啦，上次我去成都開會，佢都咁講噶。佢話：這是香港來的，呢兩個字係香港兩個字。好高音嘅，香港。 所以上高仲有间叫周六福金铺，开到全中国都系。佢都话佢自己唔系周大福，唔系六福，系周六福，系香港企业。其实就系卖香港企业呢四隻字啫。甚至有一个品牌叫老爷车衣服，都系香港品牌，但系香港从来冇出现过。 系啊。我在上高見到一些甜品咧，寫住咩香港咩甜品店咧，其實上高咧，我話俾你知，我香港真係未見過嘅，又唔係有好多啲品牌咧，有間地產公司添啊，即係嗰啲發展商，我唔係講話啲 係 發展商啊，佢哋標榜係香港公司，但我佢問我，你這個是不是香港公司？我真係未聽過呢個名 字。其實咧，即係等於李嘉誠長江實業咧喺深圳，其實好多商曾經做過很多商住兩用的樓盤嘅，咁咧就喺會展附近咧有嘅，即係而家叫吉之島啦，吉之島附近，即係而家唔係叫吉之島啦，當然叫做市民中心附近有一棟啊，佢哋咧嗰啲你譬如房地產，你走去租地方咧，佢會講咩？呢棟係你香港人李嘉誠起嘅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實用面積不足50%，这个就是所谓香港品牌，其实也都香港人很多破坏紧，因为真的他这栋已经起了20多年，但他都是50%是李嘉诚起的。 所以呢喂好像我们香港现在政府嘛，我为什么即是我跟就算身边的朋友你叫我反面我都会讲的，他问我为什么是要反你，即是这个政府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政府现在就是没有诚信。講咗個嘢唔算數，又或者你做嘅嘢都唔知道暗地裏係做啲乜嘅，即係唔合理噶嘛？即係好似起個單，我成日都開個單車鎖26萬定28萬，起個公廁1000000，即係呢啲我哋由細到大唔係咁噶嘛。咁所以我覺得誠信，無論響做人、做公司，咩都係好啦。咁嗱，因為咧我都要 round up 下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我突然間有嘢考一考你，因為咧有個聽眾咧。就寫咗問題問我，喂大 N， 收數好難啊，也許收數很難，驚唔驚？驚啦嘛， 睇下邊樣做咩生意啊？ 好啦，問下兩位老行專，嗱分別咧就收嗱，唔好講外國單啦，收香港數同大陸數，你哋有咩心得？ 香港數，如果一般數呢，因為香港比較法治，真係收唔到，都係法律解決，或者你少數就當放過佢，到最後尾都係咁。 不如詳細啲講，放過佢，嗱呢個係一個 等於放過自己啦。 係啦，呢個哲學嚟㗎。嗱，其實咧呢啲咧，我又真係我早咁十幾年咧睇唔通呢樣嘢，就好緊張呢啲嘢。咁爭我錢咧，就好似殺人父母咁樣。咁咧，其實而家諗翻咧，真係好傻。咁真係要時間歷練嘅。咁可能你會話：喂，梗係啦，而家你好似叫相對叫做衣食足啦，咁你咪可以哇企到高高在上。 唔係， 其實唔係嘅。 對錢嘅觀念啫，其實唔關你嗰個咩事。 我覺得係 嚇。咁啊，你講先。 因為咧，我點解咁體會咧？我嗰陣時咧，十幾年前咧，如果人爭我錢咧，我淨叫收數公司收。衰啦啩？ 其實唔係算衰嘅。嗱，我又講翻我呢個湯哥呢個老友，佢曾經同人合作做一條中港車嘅貨運線，咁啊資金同埋關係全部我呢個老友穿咗翻嚟。 嗯， 穿咗翻嚟之後咧，咁啊所有嘅錢咧就佢出曬，咁咧到將條線成咗啦。因為我呢個老友咧就信人，佢自己知道佢自己冇咁嘅魄力，佢睇中呢個人咧有執行力，就揾佢幫手做。咁食咗佢之餘咧，佢投資咗呢七十幾萬咧，爭足佢二十年，到最後尾都係揾某啲勢力人士收，但係咧呢七十幾萬到佢收翻嘅時候咧，幾多錢啊，湯哥？ 四成啦， 攞埋啲 四成啦。但係咧呢個問題困擾咗佢二十年，所以我話放過人不如放過自己，因為香港嘅法例咧保障爭人錢嗰、那個，即係保障咗我，所以我都話啦，我曾經爭人真係好多錢。 喂，破產係咪真係可以全部嘢一筆勾銷啊？ 兩個問題。如果做生意，你揸人錢，揸人錢，咁啊一包銷啦，因為真係冇辦法催得你帳。第二最大問題就係你爭親戚朋友錢，呢個係人情，你成世都還唔完，呢個好重要。所以我之前有個節目講過，做任何生意一定有一條退路，俾自己甩到身，你就贏，可以東山再起。唔係根本上，因為佢相信你，投資咗喺你個身上同埋佢嘅心血喺你度，你朋友是冇晒。第三，唔能夠爭有勢力人士，因為佢哋冇咗呢筆錢，就等於佢威信冇咗，所謂貴你。咁所以佢一定要收到你，佢斬死你都要收到，甚至收唔到都唔緊要，佢都要斬死你，做俾其他人睇，你唔能夠爭我錢。所以呢兩種人錢不能爭。 係喎，點解真係會斬死人咯？嗬，即係諗下諗下，你斬死咗佢咪冇錢咯？原來就因為後著， 因為佢就放噶嘛，放俾你，你走得甩。不追你，咁其他就照辦轉，同埋佢放得俾你，你根本上你個底爛曬噶啦。 嗱，頭先你講呢個 case， 我諗起一個人咧，又係啲身邊人嚟嘅。咁咧，佢曾經咧就問人借錢啦，問一班朋友借錢做小生意，係問曬成班朋友夾咗錢俾佢，結果咧佢攞錢之後咧就晚晚走去蹦叉叉。馮叉叉即係跳舞啊，即係等於好似嗰班中澳交流會咁咧， 係啦， 跳舞有咪唱嘅， 有生意啊嘛，係 長袖衫嘅， 係啦，傾生意有需要嘅， 跑上六級樓梯，唔係十上樓梯， 即係做一帶一路嘅生意，咁真係要需要呢啲嘅。 一陣先同你講呢啲問題，咁佢跟住咧，近呢幾年佢又揾過我，話有啲好嘢介紹俾我。其實咧，我對佢嘅信任咧，就講翻頭先誠信問題啦，我已經冇興趣啦，因為第一我時間有限。我都唔想再接觸佢，因為咧我都唔覺得佢會有好嘢益我。咁啊，有陣時咧就即係當朋友啊，敷衍下佢咁就算咯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大陸收數又如何啊？ 大陸收數咧，即係其實都轉變咗。以前咧，你爭佢錢，你爭佢引錢，佢即係夾咗你走。我俾人動過一次，就去咗新會夾咗我，然後六條友租兩晚酒店帶我落嚟香港。唔係深圳，佢以為我有，係因為我嘅拍檔出賣我。其實佢爭，今日嗰人知道佢冇爭，佢冇錢，冇能力還嘅，咁啊氹咗我上去新會話有嘢傾，咁就立咗我喺上屋揾咗兩日，跟住落到嚟深圳羅湖。不過咁巧，我有啲人可以幫到手，就可以走得甩，跟住翻報失回鄉證翻香港。 你覺得如果？真係你冇識人㗎，你會有咩後果？ 其實都係鎮定嘅啫，因為咧 佢覺得你有錢還，變咗有某一方面咧，佢會放到你嘅，係希望，所以佢會鬆啲，佢都要俾你去揾啲朋友嚟熟你 嘅。係，佢都係求財啫。 所以最緊要都係鎮定，但係而家咧喺大陸咧，好難再有呢啲事發生。你爭人錢，揾爛仔收你，你報公安，佢唔敢真係嚟，因為而家大陸好多嘢洗錢洗唔通嘅。除非佢真係當地，我呢個公安係我老友，我夾硬要揾佢夾嚟嘅啫，睇住。但係正常嚟講，你做生意係唔會做到呢樣嘢，因為佢而家都分得開，生意係呢個係經濟問題，唔係行騙問題，唔好變成行騙。呢個第二，即使佢報公安，以前公安會你俾錢，公安會同你搞，但係公安而家咧，因為經濟問題，佢會同佢講。你報法院，法院出手令，然後公安執行，全中國通緝你，找到你呢個人，然後交翻俾呢個債主，亦都會同呢個債主講清楚，你唔好出事。咁你交咗俾你咧，我試過有兩個朋友，一個就做湖南大生意，喺火車俾人拉咗，運咗15日放咗；一個咧爭人運費，就係肇慶嘅，過關塌咗，翻咗肇慶。在肇慶那裡租了一間五星級酒店，困了他4日，我都是沒有，卒之都解決不了這件事，因為經了法院，變了他對你不利，法院都要做事，卒之都要放了，所以我都是說話，算吧啦，現在除非真的爭某些社會人士，兩邊都是，其實都是解決不了，還有大陸雖然沒有破產法，沒有個人破產法，但是他知道，即是我爭個人錢，我爭中石化錢，我生意失敗。其中一間早八年前搞到大鑊，黑社會又見過，乜都見過，卒之吹我唔漲，佢就喺大陸報警起訴我。咁但係我咧，因為香港已經宣布咗破產，咁咧佢大陸係唔承認嘅。但係我交咗上去法庭，法庭睇過呢、這個人真係 都窿啦， 真係乜一條乜一條喎，真係冇啦。咁啊，卒之都係將呢件事。download 咗呢件事完咗，咁啊直頭而家我就做咗一個自由人，呢個係我嘅經驗，係真係嘅，只要唔好牽涉某啲勢力嘅，正常做生意，中港兩地都係可以。 我個角度應該係點去追人追債喎？頭先嗰個網友想問下點可以追債？ 係冇嘅，因為而家係唔會有嘅，即使你大陸你揾日人去。而家全部有攝像頭，好難嘅。佢今日喐你夾咗你，佢聽日就已經一報案要拉到你 啊！咁係，只要你唔涉及到國家嘅安全啊，你唔好搞到即係啊共產黨最敏感。 除非你爭官嘅錢，當官嘅錢就另當別論，因為當官嘅錢就即係佢無法無天，咁就佢問題。 OK， 如果你正常做生意，你根本上高係天羅地網， 我又問 了全部 有曬嘅攝像頭。如果官爭你錢又如何啊？ 咁都係算吧啦， 六師弟算吧啦， 係認真嘅，因為我本身同海關啊，大陸海關，因為我做貨運，直檢雙檢交手好多，真係寫張字條出嚟，喂，我要爭幾多，你攞住嚟先啦，從來追唔到。 嗱，好啦，咁啊，盡快要講下啲題目啦。喂，咁你啊成日中港啦，咁我大家都係中港兩地啦，咁我想試下同你夾一夾講問一個問題啦。可能有啲人問，喂。個 PK 政府成日叫我哋啊上去咩一路一帶啊，上去大陸發展啊啲咁樣。喂，其實翻大陸有冇得發展咧？你覺得？ 有。香港仲有一個品牌，有兩笪地方，我覺得咋建議 啦嚇。 深圳同廣州，因為佢哋地緣政治，包括東莞、惠州近我哋香港，佢接受咗香港文化。 係咪先？東莞唔係死咗啦咩？ 翻咗山噶啦，有都翻咗山噶啦。其實而家咧。暗地裏，東莞十八式仲未滅亡嘅。 好，講翻生意先，我哋呢度咁好啦。即係例如話你覺得邊個行業有得做咧？即係如果廣即係北即係呢個深圳啊、廣州啊啲，因為我哋即係叫同文同種啦，都好接近啊啲嘢。 其實咧當我即係啱啱去完韓國翻，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傾開，有啲做飲食嘅，其實咧。做香港，如果做茶餐廳咧，翻大陸，除咗喺深圳，都要你好本事，一競爭對手太大，唔係個間夠個間間新發茶餐廳做到咧，由朝到晚佢開門嗰日咧，做到佢閂門咧，佢都排大隊，要攞飛。 我問問題先，你嗰間新發係邊區？係深圳嘅。 新發深圳 在这个万象城对面。 哦，我知道哪间了。 那间新法呢是整个万象城高消费的人士，即是大陆的高消费人士必去的地方，我们的茶餐厅，但是他觉得那间是香港的第一品牌，隔离有间太兴是完全没有生意。 我告诉你什么叫，首先大家可能网友没有点上去啦，都不知道什么万象城，那期万象城里面有 LD, 有这个、啊、Luli, Prada, 成个嘢都卖名牌啦， 总之全部名牌嘅。咁咧嗰度咧就我经常见啲法拉利、林宝坚尼喺嗰度噶啦。咁而所以喺佢隔篱后边一条街嘛， 系 咁有好多佢哋话斋嗰间 OK 嘅间太兴都有人嘅。咁如果你嗰间新，我就喂，我想问个问题啦，你记唔记得一杯奶茶几钱杯？ 如果而家正 常奶茶 边度边度？ 头先讲新法 16蚊， 16蚊人仔 人仔。 OK， 咁而家大陆请个人几钱啊？做企堂同洗碗啦。 你想住连埋晒所谓咩五保一金啊，因为佢包住宿嘅，有咩外省人佢落到嚟包住宿连食啦、整体嚟计呢请一个人即係唔係部长级啦，整体4000蚊。 包晒所有啊？ 包晒所有4000蚊。 喂 ,ok 喎。租金呢，其实佢租金嗰度呢都贵㗎啦，都一定贵㗎啦。因为其实而家佢炒到劲啦，其实租金例如话如一个同一个 size， 香港就租10萬蚊嘅，佢要租几钱呢？即係如果計埋個區啊，地 你講鋪租， 鋪租 應該如果喺最旺嘅地方，即係你講萬，當你萬象城啦，大概如果等於同等嘅，我當你尖沙咀咁啦，6折到7折度咯。 喂，咁其實仲好賺嘅喎，如果咁計，陀地咧有冇人收陀地嘅？ 冇，深圳呢啲一線城市係好困難，尤其喺深圳市裏邊，唔同以前係冇二線城市，以前布吉啊。龙华啊，上李朗，啊，经常无日无之。但系我话俾你，而家都冇。 咦，咁讲咪即系可以俾少暗示啲后生仔可以去试下啦。因为咧又同我之前讲嘢有啲违背嘅，我就叫啲人咧尽量唔好同啲铺有关嘅行业，因为咧会死得好惨嘅。嗱，一阵间啦，我翻嚟咧，我会讲一讲一个好快讲一讲，有一个喺网度见到一个应该咁讲喺啲《三国日报》度见到一个案例。咁我哋好快咁翻嚟，再同大家繼續收聊啲， 應該翻嚟。